你的快乐，喜欢你陪着我。我不算什么，不是那个什么的什么，可是你认可我是我注定的转折，或只是巧合。你看透倔强的，可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不再是钢铁，不是我寄觎的，可是以你发亮的世界。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彭博社消息，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股价在本周的港交所上涨1.6%，市值呢是达到了2790亿美元。腾讯市值呢也因此超越美国富国银行，成为全球第十大市值公司。包括腾讯在内，全球十大市值公司当中有6家为科技公司，其中呢前4位均被科技企业霸占。其中呢，苹果市值约7556亿美元，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谷歌母公司呢排名第二，市值约5808亿美元。微软的排名第三，市值约为5066亿美元。亚马逊排名第四，市值约为4339亿美元。Facebook 排名第六，市值约为4099亿美元。而阿里巴巴集团当前的市值约为2686亿美元。大家早安，此刻你收听到的是资讯全分享，我是主播尼克。传闻已久的联通混改终于进入了倒计时。在日前的中国联通是发布公告称，混改呢可能涉及 A 股公司的股份流动，这意味着联通会在上市公司层面引入外部资本。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在联通众多的业务中，流量大数据及增值业务或将是联通混改的重点，资金注入成为了混改的关键。不过资金到来能否快速的改善联通目前被动的状况还不能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和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共同召开了深化税收改革、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座谈会。座谈会的本意呢是围绕税收改革开展。刘强东和马云的发言再次引燃了电商征税的讨论。一方面呢希望公平纳税，减少线上线下不公平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强调互联网对小微企业的促进作用。隐含的意思是呢继续给予宽容对待。两方观点在对小微企业上其实并无分歧，电商的征税也仅剩部分空白地带，就看政策何时落地。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位美国的学生。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美国的一名穆斯林学生近日被世界顶级的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令人惊讶的是呢，他被录取或是因为在提交申请文章中写了100遍“黑人的生命也重要”。18岁的孟加拉裔男孩吉亚德·艾哈迈德在推特上说，他在回答斯坦福大学给出的“对你而言，什么是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100遍“黑人的生命也重要”，然后呢，他就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换一下心情，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首先呢，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 就算多了个牵绊，因为你给的很坦然，从不担心我要了怎么还，我早已不管。就算别人喜欢你看，因为我过得很自然，从不怀疑简单，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有个温暖，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两个人缓缓地踮起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想还可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你。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想想还可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Nico。要说这一周哪天最开心，应该就是今天了吧。没上几天班，我们又要休息了。带着愉快的心情呢，大家可以把四月好好的过完。当然呢，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也能够体现我此刻的心情。多么希望再给我一打的假期，这样呢，我可以充分的展现一下，本人不光工作做得好，玩儿我也是相当专业的。好了，带着无限的期许，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男人的错》。这首歌我觉得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应该呢再出一个《女人没有错》这样的歌就合适了。好了，接下来赶快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是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榜。赶快听歌之后进入主题吧。 我的爱人不理我，可是这世界怎么说，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一定是男的那个有错。我什么都愿意做，有什么委屈也不选择反驳，宁愿找男生借个肩膀，难听的话更多。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原谅我刚喝过，讲得太刻薄。笑好奇的人会有话说，但是钱要赚得比他多，否则人家会嫌你沦落。要你不配女朋友，可是又没有权利放弃工作，要运气事业有点收获，没时间说承诺。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怎么做就怎么错。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做，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寂寞。好女人不好过，坏男人有错，好男人不好说，是不是这个社会的错？女朋友离开我，我还有生活，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原谅我刚喝过，想得太刻薄。我喝了太多，我喝了太多。 司机，你休假不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范晓萱的这首非常适合笨节气的《好想谈恋爱》，接下来呢，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榜。首先呢，上榜的这条新闻颇让大家心情沉重吧。 日前呢，四川泸县太傅中学的校园内呢，初二学生赵某在宿舍坠楼死亡。当地的官方通报无证据证明的死者系他杀。目前的死者家属同意呢启动尸检程序，尸检工作呢将严格按照程序展开，监察机关将全程监督，尽快的查明死因。现在呢，网上有很多的说法，流传最广的大概就是学校五个官二代呢活活把男孩打死，还有不少呢现场的视频。不过这些消息呢都被户县的官方否定，称为谣言。在这里呢，我就想不通了，既然是谣言，那么当地官方为什么这么紧张，还封锁消息了呢？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给死者一个公道。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调整一下沉痛的心情，听到来自于光良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希望歌曲过后，大家依旧有个好心情。 那一夜和朋友们聊着天，听许多感情痛彻心扉，心疼好友，心甘愿无怨悔，这感觉不堪言，我了解。想起你走那天的第二夜，假装一切无所谓，等不到你来电，整夜不成眠。也许此刻的你已经和他相恋。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现在是守着思念你的感觉，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是不是晴天？你是阳光在我心里面，你和我平行线，等待在相遇那一天，你微笑的脸。何时才是我们的家回天？ 那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最近妮蔻因为感冒的关系，声音都没有当年那么性感了，大家就忍一忍吧。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是央视主播我们的同行李晓东呢，将建设银行告上了法庭。他说呢，在去年三月，他用建行信用卡是消费1.8万余元，但是呢，有69未还清。然而十天之后呢，则产生了300余元的利息。后来呢，李晓东才知道，建行呢收取逾期的利息的方式是以账单的总额来算，而不是未还清的金额。信用卡申请表上写了逾期计算的方式，当然本人也是签字了。就算是霸王条款，我想想当初您也是心甘情愿签的，你说是不是啊？不过呢，不少网友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李晓东，他认为信用卡这个规定太过分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条新闻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当然我也是站在广大网友的这一边的，你们太过分了。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郭书瑶的《爱的抱抱》。不要担心李晓东，我们给你爱的抱抱。 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62113，6126-2113。

天也过去了，好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黄渤的这一首过去了，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早上音乐自在游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还分享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榜。接下来上榜的新闻呢，是广州17岁的男子小明在家中挥刀自宫，自宫后呢血流不止，不得已急诊求医。长相清秀的小明啊，蓄了一头长发，喉结呢也已经消失了，胸部呢也是渐渐隆起。他在去年3月呢就自行注射了雌激素。小明一再强调，我呀不想做男人，我就要做女人。在此呢，我也是提醒这位兄台啊，你说是武侠剧看多了，你这么做是做不了女人的，咱们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吧。当然呢，很多人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就说呀，据说呢这是一种性别的识别障碍。我觉得其实这没什么，你想想，人有千万种，我们不能歧视，当然也不能过度的同情，做自己就好。只不过呢，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呀，如果你有类似的心理问题呢，就一定要看医生，千万不要上网什么百度啊，更不要学习电视剧里的情节。所以不管你是成为男人还是成为漂亮的女人，都请用科学的办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来自于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我觉得人有时候活在世间嘛，不能光把耳朵叫醒，脑子也要清醒一点呢，你们说对不对？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蓝绿绿，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热心，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我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们分享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上榜的奇葩新闻。这条新闻呢，对于懒人来说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啊。今日呢，法国太空学院与生理研究所招募志愿者，用来研究呢失重对于身体的影响，要求志愿者呢在2个月内绝对卧床，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完成。这份工作的报酬呢是1.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1.76万元人民币。在此我特别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躺着挣钱的工作了，而且瘫在床上正是我们的专长啊。在此我终于要考虑跳槽了。当然我顺便要问一句，这个上班时间能不能带手机啊？如果能的话，说不定我能躺到你破产呢。带着愉快的心情呢，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说的太对了。歌曲过后呢，我们是进入第二个时段，接下来继续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会儿见喽。 咖啡还是书签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情。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记点呢，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 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 将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P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人民日报的评论区微信公众号呢，有一条消息是：我们是特区人。一夜之间呢，雄县、安兴县、荣成县这3个县从知名度不高变成了全国知晓、世界瞩目。不成想呢，一则春天的故事刚刚翻开了目录页，炒房投机者呢就急忙写下他们的茶叶。然而呢，3县政府当机立断，泼下一盆冷水，楼盘停售，交易冻结。雄县呢甚至冻结了户口迁入，无房可买的现实也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雄安兴县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绝不会是炒房资本竞逐的乐园。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根据香港大公报的报道，国泰航空的一架原定由香港飞往上海的客机，日前呢在起飞前做最后检查时，发现机肚位置呢有燃油溢出。香港接管局接报后呢，安排机上135名乘客离开。事件呢悠扰约3个小时，受影响的乘客呢转乘另外一客机前往上海。国泰航空表示，正在调查有关漏油的原因。北京市呢，针对临街房屋开墙打洞的问题，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整治行为，收效呢也颇为显著。然而，有些临街的商户呢，并未因此偃旗息鼓。除了普遍存在的隔窗经营的现象，部分商家呢还采用专人引导、贴手绘地图、协助顾客翻墙等多种手段，招揽顾客进店。为此呢，部分店铺所在的居民楼门禁呢形同虚设。不少居民反映啊，以前是楼外乱，而现在呢则是楼里乱。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父母银行，顾名思义呢，父母银行就是依靠父母资金支持生活的意思。社会流动委员会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人生第一次购房的英国人里，向父母寻求资金援助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4%的历史最高水平，比2010年的20%多了整整1.5倍。这项研究呢还发现，25岁至29岁的英国人里，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已经从1990年的63%下降到了现在的31%，而接受父母银行资助的英国年轻人购房时间的平均能提前2.6年，如果在伦敦更是能够提前4.6年。好了，这个早晨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好歌，送上来自于李志南的《红色石头》，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歌，希望你还记得。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庆祝一下没上两天班就周五的愉快感。在今天呢，我们是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榜。首先上榜的是在日前呢，江西宜春的一个7岁小女孩头呢卡在了防盗窗，身悬窗外。在操场玩耍的12岁男孩张凯浩呢看到之后，机智的爬墙，用肩膀托起了女孩。随后呢，女孩是被消防官兵救下。非常机智勇敢的 boy， 危机时刻能做出这样的举动，非常的勇敢。在此呢，我也是要提醒这位男孩，在救援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当然这个时候呢，脑洞大开的网友就强行为他们组了一个 CP， 说到呢，我的意中人就是在我卡在窗时让我踩在肩上的大英雄。可想而知呢，这样的暖男以后应该会非常的抢手吧。当然呢，在此我们也要肯定啊，这是家长的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呢，我们不光为张凯浩鼓掌，也要为这样的父母鼓掌呀。接下来继续送好歌，毕竟我们这是一个音乐的节目，来自于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甜的一首歌哟。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重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来呢，继续进入今天的奇葩资讯分享榜的时间。话说啊，大家孝敬父母，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算上，你们都送些什么呢？最近呢，台湾的一位朋友就发帖说呢，外婆的花布包真的用了很久了，我就给她买一个 LV 的包包，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727元，送给了她。不料外婆用 LV 装满日用品，还背着去菜市场买鱼，并且兴奋地说很防水，只是有点重呢。再次我觉得千万不要让我妈看到这条新闻，不然她也要一个 LV 去买菜，我可怎么办呢？当然说实话，我现在天天上班也没有用过 LV 啊。我相信我的心声也是广大妇女同胞的心声嘛，回家找老公、找爸爸、找妈妈、找阿姨、找叔叔，跟他们说我们也需要一个 LV， 我们需要去买菜。这条新闻呢也完全是为了逗大家一个乐，希望这个早晨呢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则演出资讯。百老汇原版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呢根据同名的电影改编，音乐剧呢也是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当然它也延续了电影的搞笑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呢，音乐剧《修女也疯狂》的制作人正是电影版女一号乌比·戈德堡。据乌比·戈德堡说呢，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已经对于原著电影无比熟悉了，但是你走进剧院之后，观众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这场演出却比电影更加的令人惊喜。当然在此我们也是希望赶快让我们与剧院版的《修女也疯狂》来个近距离的见面吧。接下来呢，调整一下心情，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蜜雪薇琪的《独立》，希望你会喜欢。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速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999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 Nico。 日前，五月天重返第一次登台演唱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20周年演唱会，与现场的超过3.5万歌迷共同度过了这个属于彼此的节日。演唱会前夕，阿信在微博中写道：“20年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20年后，你就在这里，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好的事情。”陈奕迅说过：“如果他是歌神，那么五月天就是一种宗教。”20年了，五位少年已经逐渐成为了人夫人妇。当年那些通宵排队参加校园演唱会的少女们，也都不再年少了吧？这20年间，少女不再年少，但五月天却一直用他们的方式教会了这些爱着他们的少女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想，很多舞迷的颜值体质都是被五月天惯出来的吧。五月天仅颜值这一项，就不知道耽误了多少文艺女青年。毕竟爱过这群少年之后，对于男票颜值的标准怎么可能不高？而且这五只呢，还不仅仅是长得好看，人家呢还是超有才华的那种。放过这种偶像之后，的确很难再对一般的男生提起兴趣了吧。关于青春，阿信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但我相信在这些歌里，我们的青春永远存在。现在请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听听现在的空气，听听自己的心跳，这就是青春。在离开月球表面演唱会上，阿信感叹道：“从2004年的上海大舞台到今天的80000人体育场，短短不到200公尺，我们却走了1540天。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拿着蓝色魔法棒的天使，我们一起做到了。”而在2013年，曾经在北京演出时，观众只有40人，还被扔过矿泉水瓶子的五月天，在鸟巢举办了演唱会，10万人座无虚席。其实早些年演出的无名高地离鸟巢只有1.8公里，这条短短的路五月天却走了8年。这么多年，五月天唱的梦想题材依然被那么多人喜欢着。阿信的声音呢，总是让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它让你沉淀，然后充满希望。 去相信未来和明天，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完成些什么。艰难困苦与不屈不挠，总是冷暖自知的甘苦人生，还好我们有五月天，有去相信明天的勇气，去面对一切。 我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才想起那些时光最爱，让剩下去打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剩下去他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以为忙过这段日子就不忙啦，以为咬牙挺过这段日子就不难过啦。其实人生呢，没有任何阶段是舒服的，过日子还是会有新的苦恼，所以要把每一个不舒服的日子都尽量过得舒服，而不是安慰自己过段日子就会好，把现在过好才是最重要的。 想带上